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嗱，咁翻到嚟第二节咧，其实就想深入啲咧讲嗰个特首论坛嘅，因为咧其实嚟紧礼拜应该系礼拜三咧，传媒会搞一场即系嗰个叫联合论坛啦，就系、是、应该系电视同新闻媒体咧，即系电视同电台一齐搞嘅，咁嗰个系其中一个三个候选人都一定会出席嘅论坛啦，咁其实其他咧记协嗰个咧就唔系一个论坛嚟嘅，即系记协嗰个就比较似系一个大家上台讲你嘅理念，就冇话台下发问啊，三个人一齐回应啊，就唔系嗰样嘢嚟嘅。咁、所以其实琴日教协嗰个论坛咧比较指标性，即系当然林郑睇呢件事就系、是、我呢一刻都未够票，我梗系试下喺专业界别嗰度，尤其是啲先生啊或者高教界抢下票啦。咁、所以就系点解佢会show教协，就因为其实 嗰啲之前都冇提到明嘅呢啲啊。 应该你点知啊？捆绑嘅嘢，你话绑嘅三个扎埋又一扎，十个扎埋又一扎啊！即系学我上次水哥话斋，即系我梗系明啦。咁但系你见到佢对呢个论坛嘅准备咁深咧，其实我都好肯定。第一，佢唔够票嘅林郑呢一刻，第二咧就系、是、佢真系好好打啊！即系当然你呢一刻。喂，点会即系帮个敌人又讲埋呢啲说话？我系讲好多次咧，即系我只系讲我自己相信嘅嘢啫。咁而点解我会觉得佢真系好好打咧？你系有睇过琴日嘅论坛朋友咧？会或者会明我少少点解咁讲嘅？首先阿 Chris， 你睇几多？ 我冇睇到， 冇睇到。 嗯， 但系你知有咁嘅论坛？ 我知道，我睇翻嗰啲即系news 啊嗰啲嘢， 系啦， 网上边我即系复述翻人哋个感觉啦，即系话感觉上咧就系即系佢你话斋啦，即系话林郑好熟书， 系 啊，跟住咧就另一个极端咧就系胡官啦，咁嗰啲咧都系有少少就比较浮嘅嗰啲嘢就系啦，咁啊，但系曾俊华咧就俾人感觉上咧就系相对咧就比较系一个冇咁点讲咧，即系冇咁扯嘅，比较感觉上咧就系、是、比较愿意听人哋点讲嘅，因为好似话其中一个唔知边度边个新闻引用咗话佢讲即系团结呢两个字咧，就系、是、不下十次啊嘛，即系可能成个 approach 可能有少少唔同嘅。我谂林郑可能系嚟到都想去 impress 下啲老师嘅，即系话我对于即系香港政策呢方面咧个掌握系做得好好咁样。呢、个我整体听翻嚟嘅感觉。 咁咧，其实喺个论坛之即系开头咧，冯伟华俾 blog up 完一轮之后咧，其实三个候选人都有两三分钟系讲自己嘅理念或者介绍自己嘅。咁、你如果系听曾俊华，因为佢一号啦，咁首先讲啦，其实佢第一句说话咧，其实佢就已经系知道，又或者佢个主题系围绕住香港唔应该继续撕裂呢样嘢落去。因为如果你譬如你一做间公司或者你去面试咧，其实有啲嘢好易睇嘅。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真系清唔清楚佢自己做啲乜嘢咧，你叫佢用最少嘅字数或者最少嘅内容去答你想去答嘅嘢，你就知道。点解要咁样做咧？就系、是、你防止唔好俾兜圈咯。即系有时我明显地问你中唔中意我。最短就系得一个字啫嘛，中意唔中意两个字，你唔好同我兜圈，又话啊咩情况之下你又会点，跟住喺度 blip blip 哦 up 第啲嘢，我冇兴趣，你只系简单答我中意啊唔中意啫，好简单。咁所以曾俊华其实喺开头第一句时候已经系讲咗，佢系唔想见到香港继续撕裂落去，又或者香港撕裂唔系一个最好嘅选择。 咁呢个都好同佢嗰个成个嗰个整体上个 campaign 嗰个立场都好一致嘅。 啱啊，好啦。呢样嘢相对于咩咧？相对于林郑嘅开场白讲乜咧？其实佢第一样嘢系想讲出佢知道成个教育政策嘅问题根源喺边度。佢可以好意思话俾人听就系、是、我系一个最好嘅例子， 因为呢度三个候选人当中咧，得我系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喺香港读嘅。哇！我真系顶佢份啊，真系有面讲嘅大佬。 嗯， 第一先唔好问你仔女喺边度读书， 呢个就睇到即系香港教育制度其实都系有问题嘅啫。 系，即系你咁样讲，你其实印证咗而家香港教育根本系出捻咗问题啦。你睇下以前喂几咁优良，出到 carry 你呢啲咁嘅 candidate， 但你谂下而家冇啊！你自己觉得系个咁嘅烂摊子，你都要将你自己嘅仔女送去外国啦？你唔系将佢留喺香港啊嘛？你咁样唔系证实咗呢个问题？咁好，先唔讲呢啲嘢先，而系你用两三分钟话俾人听，你知个问题根源喺边。其实你 imply 咗一样嘢，即系听众你细心谂一谂，即系当你譬如你问我一件事咁，阿 Raymond 啊，其实你知唔知道？我转头咧就已经系答咗你一句，哎呀 ，Chris 你唔使讲啦，我知啊，其实咁啊嘛，你会点睇我呢个人咧？ 你乜都知道，我费事同你讲啦。 Exactly， 先啊，你乜都知道，系咪先？ 即系呢个世界有时男人对女人就系咁样啦，系嘛？咁你乜都啱，唔使同你讲啦，系嘛？你又乜都知道，我唔使同你讲啦。正正系，我系好多集之前我已经讲咗，一个香港人切实地，你应该对。特首行政长官呢个岗位嘅人有咩期望呢？即系我真系而家现场问嘅，你觉唔觉得你对特首有期望呢？其实你对佢期望系咩呢？真系问题嚟嘅。 话呢边方面先，即系呢个好阔嘅可以。 简单嚟讲就系话，你希唔希望佢可以带领香港走出一个更加繁荣嘅道路啊？有啲咩主张主见啊，做出嚟啊咁？ 即系嗱，呢个系好睇你本身个人咧，即系对于嗰、那个即系政府咧，究竟佢系属于边一类型嘅政府啊？ 系 即系平，如果我自己个人嘅话咧，我就觉得个政府唔好搞咁多嘢，即系香港人自己就识得揾条路去行嘅。 系 即系我就唔系好即系倾向嗰啲就话一个好有作为嘅政府啦。 嗯， 因为好有作为嘅政府，尤其一啲咧以为自己好叻、好醒嗰啲咧，嗰啲政府咧走嚟有作为咧，好多时做啲嘢出嚟全部都系错嘅。即系你睇下而家嗰啲乜鬼嗰啲美食车啊，嗰啲咁嘅嘢咧，即系好好例子啊！即系话你唔会搞咧，你俾嗰啲人咧， 呢单嘢 自由自在咁啊，就系开街边开啲啊，即系熟食档咧， 系 个效果肯定系好过个美食车。 系， 即系政府，我觉得系有时唔需要做咁多嘢嘅，系啦。 Exactly， 即系你即系当然你话唔系。有啲人可能佢个际遇冇咁好，佢可能份工可能个行业唔系咁蓬勃嘅，佢当然想呢个政府出一啲比较有利佢做紧行业嘅政策，可以令到佢做紧行业继续蓬勃。即系假设的士佬咁样，你想咩啫？的士佬就想你呢一刻就唔好发更加多嘅的士牌。想你冚撚晒 Uber 嗰啲佢，只有佢做独家生意，最好呢就每三个月加一次价，油又加啦，气又加啦，咁我冇理由唔加啦，咁人工又要加啦，咁你要質素好啲囉，咁就加人工俾司机囉，咁最好就係三个月加一次价啦，係咪？咁问题就係话呢啲嘢有冇公共性先。你每当你希望政府帮你做一个政策决定嘅时候，你首先 assume 咗政府真係知道个问题喺边。即係譬如剛才你攞个好简单例子，美食车啦。鬼唔知美食车道道都好兴㗎喎。即係我接触嘅英国我最怀念嘅美食车系咩呢？就係、喺 Hyde Park 门口嗰啲咁嘅车仔，係冇位冇帐篷冇成，好似一架你会见到喺喇沙门口嗰啲好雪糕车咁大架嗰啲咁嘢啫。独孤一味净系卖汽水二九嘅啫，冇其他嘢卖嘅。佢就面头咧就有块铁板喺度炒香啲洋葱，咁煎住啲香肠。咁你一嚟到你要咧，就好似唔知两磅啊，两磅一份咧。咁佢就可能夹啲洋葱啊，咁就俾一只你。嗰啲嘢系要有人见到，有人闻到洋葱嘅香味先会去食。咁嗰样嘢就必定喺海德公园旁边啦。咁你屌你而家香港嗰啲美食车？你要搞个比赛，你要证明你自己的菜式有几咁好啦。 我哋个政府咧太过希望有作为啦，即系有啲嘢咧，譬如你话你正话你英国又好啦，或者我哋近啲话台湾啲夜市啦，其实都系啲自发性有个市场。 系你啱去台湾， 有自由市场自己发展出嚟，有个供求喺度。 爆米花 跟住咧，政府咧再尝试去做嗰啲嘢咧，去 regulate 佢，令到啲卫生啊、环境啊嗰啲咧就系、是。 即得到一定嘅一個叫做咩咧，係管制啦咁樣樣。咁其實咧係好嘅呢一種做法，但政府好得意嘅，即係佢唔會去欣賞個市場本身自然發展出嚟嗰啲嘢。譬如你就話講的士啦， 講得好，你講得好， 例子都啱㗎。即係譬如話 Uber 呢啲嘢，其實都係由科技啊、自然咧咁樣自然發展出嚟。 嗰係市場需要嘅嘢。 係啦，大家佢話唔好啦，你唔好搞 Uber， 但我整個專營權喎。嗱，專營權嘅做法咧，其實咧就係、是、就是、好似想 regulate 嗰啲類似係 Uber 咁嘅物體，但係咧佢又要整另外再發明一個新嘅嘢出嚟。咁呢個咧就變咗好似唔三唔四，即係一個即係三不像咁嘅嘢咧。咁其實。调翻转头，我就系同两个道理啦。喂，政府你其实你唔使搞咁多嘢，又搞专营权，啲的士大哥又喺度坐。其实你有得 Uber 喺度，谂下，因为政府讲到明，佢唔会考虑呢个 Uber 嘅合法化啊嘛。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就系又系行翻个转头，又系一种好退步嘅一种嘅谂法咯。其实 即系好多嘢咧，如果阁下听紧呢个节目嘅系一个 designer， 又或者系做紧啲设计啊、写紧稿啊、做紧创意嘅咧，你好多时其实同你最 oppose 你嘅意见咧，就系你老板，即系。你是永远你觉得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你希望推荐给你的客人啦，希望他会用你的稿啦，这样那样啦，是不是？但是去到最后呢，个客人就会给返他想要的东西，他想做的东西。问题就是你知道那样东西一定不 work 的。那外行人管外行啦，没办法，但是给钱的是他，你必定要听他之笛去写啲扑街稿啊，去做啲扑街的样子啊， logo 啊，成日啲 artwork 啊。是好惨情的一样东西。你给你自己做一晚就搞定啦，不是你要跟他来来回回，起码都耗你一个礼拜，还要这样不合乎，那样不合乎，大家要 compromise 到他个 client 嗰边又要呢个中意，嗰个中意，到最后大老板要博取，去到最后就是一样四不像嘅，大家都觉得唔中意，唔 work 嘅。 你可能翻翻去最 original 嘅 design 啦，跟住就 exactly 。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发觉咁啊都系唔好啦，到最后就唔俾钱，祸害咗佢。呢个世界系太多呢啲咁嘢，你套用翻琴日。林郑嘅表现就系咁，佢答每一个问题，你都知佢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好清楚。啊，头先你讲嗰样嘅咧，就系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台下一个参与者，佢就系一个幼儿教育工作者嚟嘅，我冇记错系一间幼儿教育嘅校长咁上下啦。咁佢就系问林郑，就系关于一啲全日制同埋半日制幼儿教育嗰啲资源分配问题。咁啊，俾呢班讲咗一轮，其实胡国兴都答得好好，即系都系讲就系话，诶，可唔可以加大啲资源啊？点点点？但系呢啲其实都好。好，即系点讲啊？好大路，好笼统嘅回答， 系啦， 一个好得体回答。其实大家识嘅 ，Chris 你识嘅，我识嘅。问题就系话，林郑答到嘅系咩咧？佢答到一个最重要嘅嘢就系话，佢回应嗰个发问嘅人，佢讲咗一句，佢话呢度咧其实系得你识问同得我识答嘅啫。佢摆到明就系其他嗰两个系唔识答嘅，因为佢哋唔熟书。唔点啊？唔做书法咧？增加呢个幼儿教育嘅资源，点解嗰样？点解嗰样？增加资源系唔可以跟通胀咧？系冇人知道呢个现实系点嘅？因为教育资源好大部分都系嚟自人工。如果你将佢系同通胀挂钩咧，基本上就系唔配合现时中学啊、小学啊嗰啲人工加咧系计公务员嘅职级点，即系跳 point。基本上呢样嘢系幼儿教育一个同工不同酬系嘈咗好耐嘅嘢嚟嘅，即系譬如点解我做一个幼儿班，即系可能嗰啲幼儿园啊或者 K 班啊嗰啲助教，点解我得七八千蚊人工咧？啊，咁点解小学嗰个教小学嗰个有二万几？我其实唔系好明嘅，做嘅嘢系咪真系咁唔同咧？你试下凑啲小朋友攰啲啊，凑啲小学生攰啲啊？1000%系凑小朋友更加攰嘅，咁点解嗰个人唔值得去攞一个比较好啲嘅人工？点解嗰啲人要做一个叫 TA 助教，嗰个7000%啊？因为嗰个唔系一个公务员职级表里面一件事嚟嘅，所以点解你加资源唔系就咁去跟通胀去加个 percentage？ 因为你要将嗰班教育工作者系纳入咗呢个公务员嘅体系里面先，即系先要做一件事。 但系你个 point 系咩先？你个 point 就嗱，佢好熟书咁 ，so what？ 佢讲得啱，人哋想佢讲嘅嘢咯，即系佢好明显话俾你听，系你而家想我将嗰啲幼稚园教师变做教育常规开支嘅一部分，即系唔系教育处系一笔过拨款，而系基本上系教育处请你。 我谂其实呢样嘢咧，大家会认同嘅，即系林郑佢熟书，佢都应该熟书啦，系咪先啊？即系佢做咁多年，同埋佢嗰啲 而系老实，我又觉得嗰两个人真系唔识答嘅，即系唔会用好咁嘅 approach 去答呢个问题。即系但系老实讲，你话 当然我就好憎佢啦呢个嘢。你睇佢个房，你睇佢嗰个面口啊、其实差唔多琴日嗰件事係两个钟。你係睇九個字到呢，我諗你已經係好嘔電㗎喇。即係當然係成日戚眉戚眼啦，但係問題佢每答一個問題，佢嗰種自信呀，佢嗰種 facial expression 嗰種回饋呀，佢係對自己真係好有信心，佢真係覺得自己好好打㗎、相對於曾俊華就唔同啦。曾俊華就每答咁樣，我哋認為呢係咁，我哋相信呢個唔係咁樣解決辦法嚟㗎，咁但係我哋相信呢政府可以呢方面嘅工作做得更好。你會覺得佢 humble 囉。即係當然你話喂只會真係唔識答，你老老實實啦，佢識答咁點呀，你係咪想一个所谓叫一上场就会大刀阔斧呢样搞嗰样改呢样废嗰样删嘅特首先，嗰、那个就变咗董建华噶啦。你香港唔够屋啊，起多啲啦，八万五够唔够啊？唔够，起今次起够九万五。你系咪想一样咁嘅嘢先？ 人哋都要做得到先得、啊。 佢嗰时真系做得到噶，佢起到系起到个楼价冧啊，大佬。即系你有好多嘢。个楼价，即系个楼市咧，唔系话你可能一招两招咁样啱就停，又或者咁样做得到咧，就加大力度咧，佢就自然好似有个projection 咁，你知道你做啲乜嘢，佢有啲咩反应。 我先系话，即系林郑啊，即系佢而家佢讲嗰啲嘢， 系咪真系做得到？ 系啦，咁老实做得到呢一样嘢咧，咁样 我唔知 吓、啊，即系呢、這个。即我覺得咧，即我就咁感覺啦。你胡蘇又好，胡官又好啦，儘管佢哋係唔熟，但係嗰個重點咧，我哋而家唔係要揀一個技術官僚啊嘛，而家要揀一個特首啊嘛。你就問我咩期望？係係嘛？即我覺得最基本就係話一個好基本期望啦，就係話佢喺可以喺政治上邊可以去做一啲嘅決定，一啲嘅決策。而呢啲決策喺做嘅時候咧，佢係會顧及到香港人嘅利益。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基本嘅嘢啦，吓咁但系林郑，我哋有冇信心？其实我哋对林郑嘅冇信心嘅呢一个部分咧，正正就系点解阿爷要拣佢噶嘛？就因为佢未必会将香港人普遍认为我哋嘅利益系摆喺第一位咯。 我唔敢，我唔敢话你啱又唔啱，系啊唔系，即系点解我会咁谂咧？嗱，你点讲咧？你与唔同意，即管插我。大家又系翻我第一次啱啱开头讲嘅嘢。当梁振英佢系一个 figure 你唔识嘅时候，你会觉得曾荫权做得好差。但系发觉当梁振英上咗场嘅时候，你会发觉梁振英系特别唔同嘅。有几唔同咧？佢系完全对讲大话呢样嘢系视之如无物啦。佢系嗰啲言语艺术系。佢完全系面不红耳不赤啦，佢系可以喺好多方面系绕过咗政府佢入边嘅架构啦、程序啦，甚至乎佢关心嘅嘢系香港同北京嘅内政多过香港人究竟嗰刻嘅感受系啲乜嘢？即系我头先讲嘅嘢就概括咗呢五年大家嘅感受啦。咁、原因系得一个啫，梁振英党员嚟噶嘛？即系地下党嘅党员啫，佢都系党员啦。但系你问我，你信唔信林郑系党员？我又唔敢一定话系啊，唔系。但系好似呢一样嘢咧，喺个圈里边都未有人开始去讲。咁我相信咧，前朝揾得佢做 A.O. 咧，佢未必系一个好早喺共产党架构成长嘅人，唔同梁振英系两件事嚟嘅。咁所以回答翻你头先嗰个疑虑就系话，喂，你话林郑会唔会食言？又或者林郑呢一刻应承咗业界嘅嘢，系咪真系有能力、有魄力，又或者有方式做得到？我百分之一千，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如果而家对选嘅系梁振英同林郑，我嗰票一定投俾林郑咯，系唔需要考虑，因为689系完全唔同嗰个 level 嘅人嚟嘅。系，我系完全认为自己，又或者完全认为香港人冇办法同呢个人斗，因为呢个人太熟悉北京嘅运作。佢入面嘅人事派系嘅斗争，佢会好短时间 come up 一个 solution， 点样做到北京做想做嘅嘢，而系冇方法做。简单嚟讲，就完全系用北京嘅思维管治香港。咁我哋呢啲普通香港人，点样去同佢去进行政治权斗？我真系唔识，完全系冇波帕啊！但系你话，诶、那个如果系一个公务员嘅，大家都起码有个波帕，起码就系话佢做咗咁多年 A.O， 佢都知道有啲咩做得，有啲咩唔做得啩。你明唔明啊？即所以就系话，你话林郑会唔会好似689咁？我讲我即系落区嘅时候就一张接凳， 一本簿嘅折笔，佢会唔会而家林郑就系话啊？我上到场之后，我完全违反晒我当初嘅承诺，我都觉得佢应该唔会啩。即系我一老实讲，即系呢一刻咧，我真系唔知边个赢嘅。如果真系林郑咁唔好彩突破赢到嘅话咧，你都要先俾自己一个较好嘅感觉。佢同梁振英都必定有一个分别喺度嘅，而个分别系大到大家一定睇到。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当然大家都会知道，又或者大家都会心里面觉得係庄真比较更加好，咁当然係啦。即係如果你话我唔知你同唔同意，林郑会俾一个公务员一个 AO 嘅身份去約束佢自己做到嘅嘢做唔到嘅嘢，我相信呢一种約束对庄真嚟讲佢約束更加大。因为点解林郑嗰种約束佢係要报恩，佢係要服侍返而家为佢吹票去为佢助选嘅人，即简单嚟讲就係成个中原系统。咁而庄真係冇呢个包袱，因为你嗰时冇帮过我嘛。你帮我係即如果我当选咗，你帮我做嘅嘢係势必要啱嘅，即你係一定要帮我㗎喎。问题就係而家你冇帮我，我而家背负住就香港人同我期望。咁如果我当即係我当选之后我食言嘅时候，你会系一只乜嘢嘅嗰啲叫过街老鼠，即系对香港人市民，即系对香港市民食言啊？咁你话曾俊华系一只乜嘢过街老鼠咧 ？OK， 你话唔系？梁振英呢一刻佢系咪其实当初都应承过香港人做好多嘢？佢系咪都食咗好多言啊？问题就系呢一刻佢喺香港人眼中系过街老鼠，佢翻大陆系一个政协副主席，我抵啊！咁如果曾俊华，是一个翻书仔，他根本所有东西都不在大陆，是一个裸官，他选不到他就告老归田的了。那为什么他要甘愿做这个过街老鼠？他没有诱因做这个过街老鼠。即所以我真的我衷心觉得曾俊华当选是比香港人的影响是最小的，即对香港一种作恶是最少的。即当然。 所以这个其实你都是 ,in a way, 你都是讲紧就是跟我正话那个的意思啦，就是说 是不是先啊，就是说在那个香港人的利益，其实香港人利益这个很阔的。但是你说譬如说即最简单以整体的香港人利益啊，譬如说一些比较都是牵涉到香港人的问题，譬如说丁屋，譬如说新界那些这样的所谓的官商乡客，咁呢啲嘅问题上面呢，佢未必中央会有直接一个利益系兴趣喺度嘅。咁但係你正话讲緊譬如话林郑，佢喺成个选举过程之中，大家见到佢点样就去即係乡议局嗰度摆票㗎啦，係啦拉票㗎啦，唔知咁讲。 嗰啲人话睇啦。 係啦，咁变咗其实即係我感觉上呢，就话如果以香港人整体利益嚟讲嘅话呢，即係我对于林郑嗰、那個嘅信心咧，其實相對嚟講係細嘅，都唔好話去到即係去到阿爺嗰邊噶啦。即係你話點樣多謝阿爺啊，甚至佢啊老公個仔而家都喺北京啦。雖然呢個可能冇直接關係嘅，咁但係嗰個巧合性又令人覺得係有少少懷疑咁解啫嘛，係咪先啊？不嬲都係英國嘅，好似係嘛？ 係教書嘅喎，大概嚇，即係而家翻北京做人質，即係實際上唔咁好啦。嗱，即係第二節最後，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啫。如果呢一刻你都仲系觉得所谓叫曾俊华同林郑个分别好细，又或者曾俊华同所有人建所有建制派都分别好细，我对曾俊华期望就好简单嘅嘢。第一，即系维持香港法治系统系完整同埋受到尊重嘅呢一样嘢，我谂冇人会反对，系咪？ 呢个都李嘉诚都走出嚟讲啦。 即系呢样嘢系由衷嘅体会嚟嘅，你会见到即系梁振英执政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官司系唔需要打，系佢系特登去揾 Q 嚟打，即系包括佢喺 在任嘅时间去白色恐怖去告佢告其他人诽谤啦，即系呢啲系完全系多 Q 鱼。你话一个 order 西环落到嚟，林郑你要跟我方式，你要咁样做，林郑可唔可以 say no？咁唔得㗎喎，即係林鄭係佢覺得西環係佢保家嚟喎，你咁叫我一定要做喎。但係莊真嘅大道道你話唔 ok， 因為你唔係我保家，我做咩應承你啫，係咪？而家選就選咗我做呢五年，起碼呢五年你都要聽我支笛，係咪？總之呢件事我就唔會做。所以 我觉得维护个司法系统健全是非常非常紧要的一样嘢。即当然你唔好咁 farfetch 话俾我听呢一刻唔系。我觉得一个特首候选人一定要第一时间要 tackle 政改呢个问题。又或者政改上面一定要冇前设一定要否定八三一。即我觉得有时讲嘢呢就比较你系要现实啲嘅。即唔系话你去唔去抗争你去唔去冲嗰啲系后话。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知唔知道有一个法治系统嘅健全，对于香港人嚟讲，感觉系几咁重要啊？第一，外资点样睇香港呢个城市？对香港银行评级，对香港政治评级系几多？系稳唔稳定？又或者简单嚟讲，就系你对香港嘅前途仲有冇信心？即系如果香港嘅司法系统同大陆一 Q 样嘅，你话俾我听呢一样系有信心冇信心啊？是没有人想见到这件事的。不要说有钱人穷人，就算我想 Chris 短期内都不会移民啦。 我都应该不会的。 是你都会香港就是希望他会似返什么呢？似返九零年的香港啦，九二九三九四，是不是大家好开心啦？无论你是读緊书又好，做緊嘢又好，我很多朋友那时发緊达又好，那时是最光辉最开心的时候，就是香港做成衣的时代。咁你话不是九二的，咁你讲啊，九七你开唔开心啊？嗱，问心，九七 OK 嘅，冇乜嘢嘅。我记得咧，即系当青马大桥烧烟花嘅时候，我屋企睇紧嘅，冇人同你讲什么港独，冇人同你讲什么打倒董建华，冇人讲嗰啲嘢嘅，即系唔会人人一提就系中央、西环、北京就会等同咗贬义，冇呢啲嘢嘅。但系你谂下，而家你一提中央、西环、北京等于咩咧？等于就系一国两制已死啊嘛。 嗯， 喂，我真系好知足噶。你俾翻九七我算噶啦。 其实讲翻转头咧，我哋要嘅嘢就两样咯。 嗯， 就系、是、一国两制， 就系嗰本基本法， 就是法治， 就系、是、法治， 冇啦。 啊，另外一样嘢咧，可能我加嘅系咩咧？就系、是、香港人普遍对警队嘅尊重。 即系你正话嗰两样嘢做到，基本上咧都会嘅 ，OK 嘅。 這个可能是有实际的 measure 的，例如是什么呢？即是如果再有什么七警，你真的有人什么要又为七警筹钱啊，这样那样的，麻烦 ban 勾了他啦。即是这些我同意，你假设你说我是蓝丝都好了，这些事你要在香港做，你私人认捐你怎样都好了，你是不需要吹鸡找几十个立法会议员去 endorse 你，你不需要找社会言达在记者面前搏咪告诉你听七警有几可怜，你是不需要做那些事的。你每个暗码底捐钱捐了个基金到按月发放给个七警的家人，就算 Q 数咯，反正萧定一带头捐20万是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我都觉得没问题的，我捐一蚊又或者101蚊得没所谓。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当然香港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城市，你不能够不被人这样做，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是不应该拿这些东西去做一个挑起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家就是你眼巴巴睇住有一个派系，有一班人佢非常之 enjoy 呢啲政治斗争，非常之 enjoy 见到香港人撕裂嘅，而成个系统就由张德江、张晓明到689，而家就689.2.0嘅林郑。如果你呢一刻都觉得呢个女人同曾俊华冇分别，你真係买一砖豆腐冚打埋墙死撚咗佢啦。下一节回来。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